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展。一幅幅美术作品都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一起来聆听周恩来美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用翰墨丹青来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展览研讨会成员赵玄烨，以及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纳志。这次的展览咱们展出的美术作品是都以这个国画为主，是这样吗？ 对，主要是以中国画的这个方式，去呈现呢追思这个之情的表达，并不是以这个名家这个大笔大墨的去表现这个，更多的是现在是青年一代， 那么收到的这种投稿呢有3000多件，3800多件，从中选出这个120件来。这个 周恩来是12岁就离开了淮安，他在淮安其实度过了是整个的童年时期，而且当时他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是吧？我知道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师爷，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其实当时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啊，是我们淮安的这个，也就是他现在的故居啊，所在地是一个驸马巷。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小城的这个中心位置。但他这个驸马巷呢，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府衙的，离府衙大概也就在1公里左右。稍微再往北边去一点点呢，它是有一个，比如叫府四口，就是这个韩信嘛，也是这个淮安的这个历史文化名人。在这个府四口呢，就有很多这种韩信的一些。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就有一个韩信点兵台啊，什么一些等类的这种历史文化古迹，所以说他当时在淮安的时候啊，这还是很有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水平，或者说接受这个受教育的这个范围吧，还是非常氛围就是非常好的啊。 我注意到他一个细节啊，就是5岁入的家塾，就是他是那个我们讲上私塾嘛，但他入的是家塾，就是他那个家族在当地应该还是自己能够有一个这个家族的学校。 对，这算是自己请了一批老师，是这样的。 对，这是家族教授家族子弟的。另外呢，对于他来说呢，他就在他的外祖父家上的那个私塾，对他的这个影响非常大。他的外祖父呢叫万清选，是一个有名的当地有名的书法家。 哦、 现在在我们在淮安的这个纪念馆里还能看到他外祖父的这些书法。然后他的这个。几个舅舅啊，像八舅啊、九舅啊，还有他的13舅啊，有作品存世的这种画家啊，所以整个这个就是他小时候这个求学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浓的。 这次咱们展览上，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赵先生也说了，是有和淮安相关的画作哈。 他有的是关于这个淮安的这个大运河的一些这个沿岸的风景。淮安它这个地方呢比较特别。它过去呢，它有一个漕运总督设立在这儿。就过去这个运输嘛，主要靠水路，有这个京杭大运河，然后这大运河呢有一个总督府，就基本上就设在淮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可比的就是我们的交通部，国家的交通部可能就设在这么个地方。 所以说呢，这个大运河是当地的一个比较，还是比较好的特色。但是这位听友他说的这个啊，就是这个青砖小瓦啊，这个平房结构，其实这个不是很准确。因为他进去看的时候啊，他现在我们现在给他做复原的时候是有一些吊顶的。可是你在里面看是平房，其实他还是这个有一些江南很好的这个物脊啊。就是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个啊平顶啊什么的 啊，只是一个一层的建筑，但不是这个平顶的房， 对，不是平顶， 这个平房的定义， 对，这区别很大， 是田老师在这次展览上有见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一件作品吗？ 我对作品都比较印象，好像是有一件反映周恩来童年读书的一个旧址的这么一个作品， 对，童年读书处 这好像也是淮安的一个，现在是个景点吗？还是个纪念地方了？ 其实他这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刚好那田老师，我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就周恩来这个童年读书处啊，其实全国来说有好几个，你除了这个淮安在这个清江浦附近啊，有一个这么这个周恩来的童年读书处，其实在他这个淮安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在扬州宝应，他也有一个周恩来的童年读书处。就是后来我这个去外地，慢慢在随着我的这个游历变得多一些，好像绍兴也有， 绍兴也有啊， 但是其实好像都不是特别准确，因为从他的这个生活这个轨迹来说，尤其是求学的轨迹，在每个时间每个地方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 对，不止全国，还要走向世界。 对对对 对，饱读 后来的日本、法国的。 对，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他12岁其实就离开淮安了啊，离开这个童年生长的地方了，而且还真的是再没能回来啊。 对 对， 一直没机会回来。 因为其实他在这个9岁10岁的时候，就是家道已经开始中落啊，他得靠这个亲戚啊去接济。所以他后来12岁就很快就跟着他伯父去了这个关外了就是这个奉天对对对，现在的沈阳。 其实周恩来的童年呢，我们想一想，其实还是挺悲惨的就是他生下来就被过继给自己的那个叔叔了，但是他过继之后，那个1岁的时候，那个叔叔就过世了，就他的养父等于就过世了。然后到10岁的那年呢，他就相继呢，这个他的生母和他的养母又都过世了，所以他的生活实际上是靠家族里边那些叔叔们来照顾的。那他也正巧是有一个叔叔来回来探亲，跟他讲到了这些奉天，就当时的奉天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时的东北实际上还是比较开化的，比较就是工业有一些这种和西方有一些接触，所以还是比较开化。那么这个叔父在东北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当地的这种应该说税务部门工作，就收入也还算比较稳定，所以呢就带他去了东北。 网友非同小可说，这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这个故事啊，在课堂上讲出这样的话，这个是他中学时期的故事是吧？ 是在1912年的时候，这个东关。 关东模范学校， 对 这个准确的时候应该是个高小，还不算中学他到了南开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算中学。虽然当时他已经1912年总理应该已经14岁了，按年龄，按我们现在年龄讲，应该是讲上中学了，但他实际上当时上的还是高小，就高小学的高级部分 算是一个初中的预科吧， 初中的预科差不多这样的。 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这个为中华之崛起就是我们的校训，然后我们这个整个学校大概一般所有的这个衣服上啊，都会印的祥宇，就是他的字。 而且我看过总理在那个关东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那个照片的资料，当时那个学校应该是一个这种军事化管理的，就他们这学生戴的都是那个军帽，穿的都是军事的那种制服，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军事化管理的那样一个学校。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学校里边，他接触到了很多这种 救国、报国， 对对对，这些东西。 对，说刚才说到这个南开啊，后来去南开，网友阿木塔说：“我就是天津人啊，这个周恩来总理不是南开的嘛？我们天津也有纪念馆的。的确，周恩来总理在天津的求学经历，会不会是他整个的这个理想的开始成熟具象化的一个开端呢？ 去天津的话呢，也是因为他叔父这个工作的一个调动大概在这1917年，他到了天津。他实际上在天津呢有两段求学的经历，一段是这个叫南开学校，这我们讲的是中学，这是。然后中间呢，他去了日本在日本待了2年，又回到了天津上了就是这个时候南开的这个大学了。这个南开大学呢，实际上他总理是南开大学第一届的文科生。这个总理在天津呢，是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故事，因为在天津的时候，他包括他的这个和邓颖超结识，也是在天津，那是他的同班同学。然后在天津呢，他也领导过这些学生运动。 啊，然后这个还坐过监狱，哎，被抓，因为您这个学生运动嘛，啊，总理在天津的时候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从天津去日本的时候，当时写了一首诗。 哦， 啊，大江歌罢掉头东，碎命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南筹倒海忆英雄。 啊， 哎，就这个诗对大家是就是印象特别深。哎， 嗯，我们的这个网友小狐狸白就说啊，当时的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不都是去的法国留学吗？我这个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提及，我印象很深刻。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周恩来总理海外求学的这个经历和故事怎么样？ 对于总理他们那一代人来讲呢，这个留日和留法是两条线， 嗯 啊，就是早期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人的去海外求学都会选择留日啊，因为第一呢，就是这个日本离中国的距离比较近啊，那时候交通还没有那么方便。第二呢，就是日本它是一个从前是中国的一个这个算小国吧，跟中国相比，但是它迅速强大起来，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这种刺激，大家觉得日本怎么能够通过一个明治维新就那么强大了呢？ 对， 所以希望从日本借鉴一些经验啊，这是最开始一些人去留学。那么像艺术界的，比如像这个李叔同啊，像傅抱石，他们的选择都是去日本留学。 嗯， 那后来大家留学日本之后，发现那个从日本呢，其实是从西方来学的东西，就它的很多制度，它已经很西化了。那大家就转而就想的，就是说我既然学日本，不如去学一些日本的根源。 对 啊，而且 学他的老师。 对，而且这个交通呢也渐渐的方便了起来，所以就大家后边就去。留法，像我们知道徐悲鸿啊、林凤眠等等，这都是留法的。那么总理呢，恰恰是这个他的这个留学经历呢，把这两个线都占了 啊。 他先留日，后留法，就是他都去过了， 嗯， 啊，所以他的这个经历是比较全面的。而且呢，这个据考证呢，他在法国留法期间呢，和徐悲鸿就认识了啊。 哦， 对，徐悲鸿长他五岁，他在留法期间和徐悲鸿就有过交往。 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一个线路。那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周总理是坚定了自己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这个是在他什么哪一个阶段呢？ 这个也是在他留法期间 啊， 留法期间就是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 嗯， 对，那时候应该还不叫中国共产党。 对， 但是叫中国共产主义小组。 嗯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的这个小组之一。 哦， 当 时是怎么一个机缘巧合就让他选择了这条道路呢？有一个当时的具体的故事吗？ 其实总理这个共产主义信念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 早已有之吗？ 逐渐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是他在实践之中自己经过自己的这种深思熟虑的。 嗯， 因为总理当时呢，这个1923年在巴黎呢，实际上国民党也有这个叫巴黎分部的筹备啊，总理担任了当时巴黎分部的筹备员。 嗯， 后来呢，这个国民党的旅游支部的特派员也担任过， 啊， 还担任过这个国民党这个旅游支部的主持工作。 嗯， 所以当时，我们都知道总理在这个黄埔军校一建校的时候，就是第一任的那个政治部主任。 对， 好像当时很年轻，25岁啊，横空出世这样一位政治部主任，就是他不是横空出世的，实际上就是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既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一个重要成员。那么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呢，是就是后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八个小组之一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旅游支部啊。 嗯， 所以这个对于共产党的这个党史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始人之一。 嗯 啊，那么对于这个国民党在欧洲的这些工作呢，他实际上也是有深度的参与的。所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个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他才能够出任这个政治部的主任。 明白了。 其实他在这个期间啊，他在两个这个共产党，在国民党，这个都是有的这个就是斐然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能力都很出众。 对对对对，人力都很出众，所以双方都特别看重这我们这个总理。 嗯，所以说他最终选择了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且一直是为之实践下去，也是经过了多方的考量和甚至说亲自的考证，最后明白了自己最终的道路。 对，跟他自身的选择，跟他自身的经历，我觉得是有密切的关系。 没错，啊，这也是有了这个亲身实践，就有了真正的发言权和选择权。 是的， 是这样的哈。那这次展览，咱们也是用这个各个时间线串起来的哈。各个时期的周恩来的总理活动，也会通过文艺作品来呈现。那么，是不是也是会从一个我们这次展览的排布是按照怎么一个形式？会是按照展厅的形式，还是按照他这个时间线的形式？说留日的部分，留法的部分，革命的部分。 分这样的一个 其实还没有就是细化到这样，但是有部分作品呢是把他这个各个时期的头像啊组成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这个作品，有比如说他这个在这个南昌期间， 嗯 啊，比如说在这个天津期间啊，比如说后来延安时期啊，再到了新中国之后啊，所有的很多东西就是把截取他生活当中我们很清楚啊，这个我们总理是一个美男子，这个所以他在很多场合留下了很多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 嗯， 所以里面有两张作品，一个是关于他这个头像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集选吧， 嗯， 非常用中国话的这种方式去创作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头像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形象和这个图像的这个意识啊， 嗯 啊，还有一张作品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在南昌时期的这个南昌起义的前夜的这个一个局部画了一张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呢，它并没有详细的去分它这个时间的这个纵贯线，而更多的是以一种这个各个这个绘画的这种方式啊，去追思这样的一个情节。因为它还有一些山水作品，这山水作品呢，有的是描绘这个他的家乡，也有的是描绘我们总理所关心的我们这个祖国大地各方的这个一些东西。我记得有我自己有一项印象深刻的有一张作品啊，它是叫高洁，是啊，去追思这样的一个情节，因为它还有一些山水作品，这山水作品呢，有的是描绘这个他的家乡，也有的是描绘我们总理所关心的我们这个祖国大地各方的这个一些东西。我记得有我自己有一项印象深刻的有一张作品啊，它是叫高洁，就是他画了很多就是很这个花的局部。就是赞誉总理他这个有一个高尚的这个人格和这个啊为人民的情怀，所以他这个作品我记得这个名字叫高洁。其实从画面如果说我们不去理解这种总理精神的话，是看不到这幅作品到底跟缅怀这个周总理123年的诞辰有什么直接关系。 嗯， 但是这个总理的精神以及总理为人民的这种心思，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马上转念，这种隐喻就到了总理精神， 能明白这是借物喻人。 对，借物喻人。 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经典的作品啊，说到第一幅这个头像的集锦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图文推送的这个标题图，大家这个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公众号点击这个小键盘，然后在键盘的对话框中输入周恩来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收到我们这个今天的展览的图文推送。我们的这个标题图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作品，而且呢我们接下来还会说到很多经典的作品里面都会有啊，大家赶紧发送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的这个它的时段都有这样的作品的呈现哈。那么在这样的这个他的留学过程中啊，无论是留法还是回国这个进行革命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生动的作品来呈现他当时的这个场景呢？ 这个还是有部分的，但是不是特别多 啊。 因为可人我们所有的这个总理情节、总理精神和总理爱人民的这些故事啊，是一个更多啊我们关注在国内这一块。其实导师在这个缅怀追思中啊，对他这个在国外生活的一些这个留学的经历啊，表达的稍微少一些。 关于总理在国外这一段呢，其实我倒想多说补充两句啊，这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展览关系不是太大，但是我们在10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曾经做过一个叫周恩来与新中国美术的这么样一个展览，当时从天津博物馆借来三张这个明信片，是总理从这个欧洲寄给天津的觉悟社的这些同事的，一张是这个米勒的十岁者啊，一张是这个罗丹的青铜时代，还有一张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特瑞奥松啊，叫葬礼。这三张作品呢，总理在背后都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这些作品的一些介绍啊，包括这个作品是藏在卢浮宫的啊，还是藏在哪里的啊。然后对这个品，特别他对米勒这个评价特别高，说是这个写实主义的这个大师巨匠。所以他就从这些明信片中就可以看出，总理当时在欧洲还是去了很多这种艺术场所， 是博物馆、美术馆、 博物馆，对、 这个， 而且很关心这一块。 这个除了关心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兴亡，我觉得还这总理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哦， 是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造诣、啊。 对， 好的。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的这个周恩来年轻时候、青年时候的故事哈。 长征的时候，其实他在之后回到国内哈、啊，留学回到国内的革命故事也很多感人的，有很多感人的时候。尤其是在长征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故事就非常的感人哈、啊。革命家很多时候都是舍小我为大家。长征的时候，周总理的形象，我记得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也表现得很夸张、很突出，就是大胡子、络腮大胡子，是这样的吗？我们这次画展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画作来表现他这样的时期的形象的？ 其实那个他那个我们就是有一个周恩来头像集锦的这幅作品里面是有这个长征时期的这个留着大胡子、戴着这个红军的军帽，而且所有的这个图像当中啊，你会发现这张照片啊是周恩来最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只有经历过这个长征的人才可以对他就是说更多的这事。其实我们年龄就特别小，但是就没有办法直接去就述说其中的体验。但是从这幅这个头像的这个不管是照片还是这个我们绘画的作品来说，其实其中的辛苦和艰辛我相信不用多说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嗯 嗯，这周总理这张大胡子的这个形象是非常经典的，因为在很多影视剧中都出现过啊。而且刚才玄也介绍了，就是这个时候的周总理是最消瘦的，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他那个时候在长征期间这个身体不太好生病，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长征时期可能也是他人生比较苦闷的一段时期，就那个时候这个中国革命这个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这个失败， 是的， 然后被迫战略转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关于路在何方的问题，其实是作为这个周总理他是紧密思考的这么一件事，直到遵义会议确认了这个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个大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周恩来才逐渐的把胡子又剃掉了，又变得精神起来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形象其实也是总理一生中比较坎，就是他的内心比较纠结的一段时期， 是也是体现在这个面相当中哈。 对， 但是我们的这个网友对他的这个颜值还是很自信的哈。我们的这个网友焚风就说：“哎呀，周恩来总理非常帅啊，至今我都觉得是中国美男子的典型哈。”那这样的这个网友多多米也说，我印象周总理都是叉着腰，或者说这个一个胳膊会放在胸前，我们也知道这是因为有伤， 有伤，对、 对，这样的照片是很多的，总理的形象也非常英俊的，咱们这个推送当中也有他很多这个英俊的照片，在这次画展上也有很多这个画作是展现他这个英俊的一面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叉腰的这个姿势，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美术作品当中他这个叉腰的姿势非常典型，其实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雕塑很多就是缅怀这个纪念周总理的这个雕塑作品当中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基本上会有一个叉着腰然后一只手再有做一些这个述说的动作， 是 这是一个他这个总理的标志性动作，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我们那个童年时期接触的啊，尤其是我在淮安成长的这段时期接触的总理形象，很多时候就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站姿，这个站姿也是我觉得是我所认识的这个伟人当中比较有范也是比较人让这个人记住的一个标志性动作。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网格就说，咱们推送当中有一个《总理与画家》这部作品啊，这个画的看起来像是齐白石老先生啊。这位朋友看的其实很仔细，咱们这次展览上应该有不少这个体现总理和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的画作哈。那总理和画家就是其中的一张，这个是哪位画家呢？网友猜对了吗？ 这个网友我们得稍微晚一点告诉他这个到底对还是没对，但是确实总理对这个很多啊，这个尤其是新中国的这个美术啊是特别关注的，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那个人民美术出版社我们的社名啊就是由总理提的 哦， 而且是一生当中唯一一次这个给这个出版社或者这个相关的这个地方去提这个东西，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父辈啊，我的父辈就是这个现在大概在50岁60岁之间的，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成长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民美术出版社啊成立的初期，也就是51年成立的，成立之后呢他特别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出版或者说美术出版这个教事业， 特别是连环画， 对，特别是连环画，所以我们那父辈我刚才要说的那辈的田老师说了啊，就是他们那辈人 能看上连环画，能看上这个图画书，得感谢他。 是 啊，因为当时在他的这个特别关心下，就成立这个连环画的编辑室。 嗯， 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看的小人书，也是受益于这个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工作室。 哦， 当时有一大批的这个艺术家从事了这个新中国的一些美术创作，其中关于为儿童去创作可读的书，可看的这个小人书，都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那时候大力就做了一些这个很重要的推动工作。 啊，是啊， 对， 确实很重要的啊。那咱们还是来揭晓一下，这位老人是齐白石吗？ 啊，是啊，这个很确定。 我看着好像也像， 形象上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因为总理和这个美术界交往实际上非常广泛。 嗯， 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呢，实际上总理是经常出没在重庆和延安两地跑的。 哎， 他是来领导这个所谓国统区的这个文化工作的整个。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个政治部三厅，当时郭沫若做这个主任的这个来领导全国的这种抗战美术的，还有其他抗战文艺等等这些工作。 嗯， 那么这个所以在那个时期呢，像总理跟傅抱石啊，跟李可染啊，跟徐悲鸿啊，他这都有非常好的这种交往。哎，然后呢，总理还当时把这个延安的木刻拿到这个重庆来展览，把重庆的木刻拿到延安去展览，就当时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奠定了一个总理和这种全国美术家都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基础。建国以后呢，这个总理对齐白石的这个尊重可以说更体现了这件事儿啊，其实就一个小事儿，齐白石原来住在这个跨车胡同，啊，那是他自己的宅子 啊， 然后那个宅子的地势不太好，就这个积水啊排不出去，啊，总理有一次去看了之后呢，觉得这个不太好，专门组织人给他把院子修了，后来呢，这个因为齐白石的名声越来越大，你像这个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的时候都去来看齐白石，那总理就觉得那个故居住的不太好，就在这个雨儿胡同，现在这雨儿胡同在东城那个安定门内，在那儿又重新给买了一所房子，然后又重新装修，重新那什么，让齐白石又搬过去了。齐白石搬了一段时间呢，就觉得还是生活不习惯，还是想念自己那老房子，所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跟总理说总理啊，我能不能搬回去？说我还是想念我那老房子。啊，总理说没问题，我现在就开车送你回去，开着车就是当司机开着车就把总理就把这个齐白石老先生送回去了，然后走的时候跟老先生说，您想住雨儿胡同，我就开车来把您送到雨儿胡同，您想回跨车胡同，我就让车把您送到跨车胡同，就是这样一个很细节的事儿啊，就是体现了这个总理对这个齐白石的这样一种尊重和一种交往的这种密切。 对，也是对我们这个艺术家的爱护。 哎，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讲了很多周恩来总理的故事，也介绍了这个展览，介绍的很详细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个展览了。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谢谢。 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